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今天我们还是要讲解英文的听力，来学习一下英文四级听力的材料。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是壮壮老师。你好壮壮老师。 Hello everyone, today we are going to listen to a very touching story in the form of a news report taken from College English Test Level 4. 那今天我们要听的是一个非常暖人心的一个新闻报道，它选自大学英语四级考试的听力题。那在这个听力题中呢，既然是暖人心的，我们来看看到底都有些什么生词，看你能不能猜出来。首先呢是一个单词和医学有关的，叫 surgery， S-U-R-G-E-R-Y， surgery 就是外科手术的意思，比如说做截肢手术啊、心脏手术啊，这些手术都叫 surgery。 哎，外科手术医生您知道怎么说吗？ surgeon。 嗯， 好，它怎么拼呢？ S-U-R-G-E-O-N。 对了， surgeon。所以大夫和大夫不一样，在你学词汇的时候，除了 doctor， 其实咱们可以总结一下，讲医生除了 doctor 以外呢，你还有 physician， 比如说 family physician， 家庭医生。这个 physician 呢，它和 physics 前面的这个几个字母是一样的。那如果你特别指要开刀做手术的医生，就是 surgeon。 surgeon 没错，外科医生叫 surgeon， 内科医生呢 就是 physician。 physician、还有一个说法叫做 internist。 好，那再来呢，如果我要说各个科目，这个就更难了、大家也不妨去查一下。那其实咱们最常见的还是那个牙科，它都有专门的词。那当然了，如果我们去看牙医，直接就用大白话 go to the dentists、D-E-N-T-I-S-T S， go to the dentists 是牙科。那其实牙科如果是牙科医院叫 stomatology、就跟那个 stomach 前面是一样的。 那么儿科呢、 跟那个 children 那个词没有关系，叫 pediatrician。 pediatrician、P-A-E-D-I-A-T-R-I-C-I-A-N。 好， pediatrician 呢这个是专门是儿科。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下面有一个词、做的是什么手术呢？是 heart surgery， 大家这个能听懂了、就是心脏外科手术。 对， 那在国外看病呢也是大的手术、它也有一定的医保，然后呢有自己要支付的部分。那有的人家呢需要自己筹集钱，那这个钱呢、除了 money 还有一个词叫 funds， F-U-N-D S， 用复数的形式 funds。 那筹钱这个动词用 raise， R-A-I-S-E， to raise funds。 你也可以把整个的这个动作叫 fundraising， 动名词 fundraising。 好，再接下来呢就是会看到一个词叫 lemonade， lemonade， L-E-M-O-N-A-D-E， 就是柠檬汁。那我要是说 a lemonade stand， 这个 stand 名词是一个摊位的意思，就是一个卖柠檬汁的摊位。好，那再接下来呢我们还会用到一个词叫 overhear。 over 和 hear 放在一起就是偶然听到了、那它的过去式呢就跟 hear 这个词变化一致，就是 overheard。 比如说 She overheard her grandfather and me talking about something. 他无意中听到了他的祖父和我在谈论一些事儿。这个 overheard 就是无意中听到的意思。好，以上就是我们预习的生词。下面呢，咱们就来听一下这个新闻报道的具体内容。 A nine-year-old girl in New Mexico has raised more than $500 for her little brother who needs heart surgery in Houston, Texas, this July. Addison Witulski's grandmother, Kim Allred, said Addison probably overheard a conversation between family members talking about the funds needed to get her little brother to treatment.I guess she overheard her grandfather and me talking about how we are worried about how we are going to get to Houston for my grandson's heart surgery, said Allred. She decided to go outside and have a lemonade stand and make some drawings and pictures and sell them. That's when Addison and her friends, Erica and Emily Borden, decided to sell lemonade for 50 cents a cup and sell pictures for 25 cents each.Before Allred knew it, New Mexico state police officers were among the many stopping by, helping them reach a total of $568. The family turned to social media, expressing their gratitude, saying, From the bottom of our hearts, we would like to deeply thank each and every person that stopped by. Questions 1 and 2 are based on the news report you have just heard. Question 1.Who did Addison raise money for? Question 2. How did Addison raise money? Interesting story today. 第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学英语从每天的一点一滴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2.3 FM92.3 大学生英语在线。 好的，很快呢，我们就把今天有关于国外的一个众筹暖心手术这篇以新闻为题材的四级听力录音给大家放了一遍了。 好，下面我们来逐句讲解一下这个新闻中所具体报道的内容。 他讲的是一个9岁的小女孩，她在美国新墨西哥州为她的弟弟筹集到了$500多的手术费，从而顺利的为她的弟弟进行了心脏手术。 A nine-year-old girl in New Mexico has raised more than $500 for her little brother who needs heart surgery in Houston, Texas this July. 那么这个弟弟呢，会在七月份，于德克萨斯州的休斯敦去进行心脏外科手术。那他说呢，筹集的资金是$500多。而这个女孩呢，她来自的那个州呢，是 New Mexico, 新墨西哥州。好，那这里边时间也说了，是吧？这个手术时间是 this July, 就是即将到达的七月份。筹集资金的这个女孩呢，就是姐姐，她的年龄也说了，是 9-year-old girl。 我觉得挺了不起的事情在于这个小女孩年纪特别小，只有九岁，但是她就有这种众筹的意识啊。就其实现在我们在生活中，在自己的朋友圈，有时候也能看到类似的求助的信息，呼吁大家众筹来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那么国外现在也有这样一个事儿，但是呢，她是九岁的一个小女孩，为自己的弟弟筹措到了这一笔手术费用。 Addison Witulski's grandmother Kim Allred said Addison probably overheard a conversation between family members.祖母呢就说呢 ，Addison 这个女孩呢，可能在家里面大人谈话之中，无意中听到了一些个要做手术这方面的事儿。好，这里边又出现了 overheard a conversation between family members, talking about the funds needed to get her little brother to treatment。大人们当然谈论的就是给他的小弟弟要治病所需要花的一些钱。I guess she overheard her grandfather and me talking about how we are worried about how we are going to get to Houston for my grandson's heart surgery, said Allred. 那么这个祖母呢就说呢，我觉得是他听到了我和祖父谈论，我们非常担忧怎么能够到达休斯敦为我这个孙子来做心脏手术呢，也就是说他们的为难的地方是去的这个路费。 She decided to go outside and have a lemonade stand and make some drawings and pictures and sell them. 于是这个小女孩呢，这个 she 就决定到这个外面摆一个柠檬汁的摊儿，同时呢还要自己画画，去把这个画售卖出去。That's when Addison and her friends, Erica and Emily Borden, decided to sell lemonade for 50 cents a cup and sell pictures for 25 cents each. 这就是当时呢，这个 Addison 姐姐啊，就是这个小男孩的姐姐，以及她的朋友，这个朋友的名字呢是 Erica and Emily Borden. Erica Borden 和 Emily Borden这显然也是一家的两个小孩。那么在英文里边表示呢，就是 first name Erica and first name Emily， 然后再加上 last name Borden、啊、那他们卖的这个标价是什么呢？柠檬汁50分，也就是五毛钱呢一杯 lemonade， 然后呢这个画呢是 25 cents， 2.5毛，也就是一个 quarter 一幅画。 Before Eric knew itNew Mexico State police officers were among the many stopping by, helping them reach a total of $568. 好，这里有一个有意思的用法，就是 before Alfred knew it， 就是在阿尔弗雷德，也就是这个祖母知道这件事情之前，也就是他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就发生了后面说的那件事儿。New Mexico State Police Officers， 新墨西哥州的警员 were among the many， 在众多的其他人之间的一些人，也就是说有好多的人，其中包括新墨西哥州的警察啊，都怎样了呢？ Stopping by helping them， 这个里边第一个词组是 stopping by， 也就是来到这里，路过这里的意思， stopping by， 然后干什么呢？ helping them reach a total of $568， 帮助他们达成了这个集资的目标，就是568美元总数、也就是说呢，在祖母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就有许多人来到这个柠檬汁小摊这儿去买柠檬汁和这个画了啊，其中就包括这个新墨西哥州的警察，而且呢他们已经筹借到了568美元这样的总数。 The family turned to social media expressing their gratitude saying、全家人呢就通过社交媒体来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然后呢说道，好，这里 turn to 加上 social media就是转向社交媒体来做什么事， expressing their gratitude saying 就是现在分词来表示这个方式。 From the bottom of our hearts， 从我们心底， We would like to deeply thank each and every person that stopped by， 我们从心底里面深深的感谢每位路过的好心人。哎，这里的每位路过的人，他用的两个词您看到没有？ Each and every person， 对 ，each 就是每个人 ，every 也是每个人呀，对吧？很多同学就要问了，为什么这里哎出现了两个表达每个的词汇？ 就是以示强调啊，所以是 each and every 加上一个名词单数的形式。比如说 each and every one of you， 你们中的每一个人啊。再来呢，这里还有一个常见的词组，就是 from the bottom of one's heart 啊，从我们的心底，也就是特别诚心诚意的意思。比如说 he said I love you from the bottom of his heart 啊，他说我爱你，这是从心底里边诚心诚意说出来的。那 from the bottom of one's heart 这个词组大家可以直接记下来去用。好，所以呢这家人呢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了他们衷心的感谢。以上呢就是逐句讲解的部分。那我们再看呢后面还附了两个问题。 对，这两个问题还是挺简单的啊。他说第一个问题， Who did Addison raise the money for？ Addison 为谁筹集资金呢？刚才我们讲了这么多，其实大家应该能听明白知道答案了啊。 好，但是这里有一个注意的地方，就是这个介词 for 啊，它的位置，就是你看这个问题呢 for 是放在句尾， Who did Addison raise the money for？ 然后这个 for 其实在构成问句的时候也可以放在句首，但 但是呢，这时候就不要用 who， 而要用 whom 这个宾格的代词。比如说 ，For whom did Edison raise the money？ 嗯，这样的提问方式也是可以的，对吧？ 对， 嗯， 但是只是说你这个介词提前的时候 ，who 一定要变成 whom。 就提问词它也有一种就是宾格的形式啊。 对了，因为它直接接在介词的后面了，就是介词的宾语。 好， 第二个问题 ，How did Edison raise the money？ Edison 是如何筹集资金的？ 没错啊，那这一点呢，大家也知道答案了。但是呢，我们再把录音放一遍，你看一下原文是怎么说的。 好，希望大家听这遍录音以后呢，能够复述出来这些答案啊。 嗯， 好，我们来仔细听听看今天这一段听力材料。 A nine-year-old girl in New Mexico has raised more than $500 for her little brother who needs heart surgery in Houston, Texas, this July. Addison Witulski's grandmother, Kim Allred.Said Addison probably overheard a conversation between family members talking about the funds needed to get her little brother to treatment. I guess she overheard her grandfather and me talking about how we are worried about how we are going to get to Houston for my grandson's heart surgery, said Allred. She decided to go outside and have a lemonade stand and make some drawings and pictures and sell them.That's when Addison and her friends, Erica and Emily Borden, decided to sell lemonade for 50 cents a cup and sell pictures for 25 cents each. Before Allred knew it, New Mexico state police officers were among the many stopping by, helping them reach a total of $568. The family turned to social media, expressing their gratitude, saying, From the bottom of our hearts,We would like to deeply thank each and every person that stopped by. Questions 1 and 2 are based on the news report you have just heard. Question 1. Who did Addison raise money for? Question 2. How did Addison raise money? Interesting story today. 第三个领读技巧叫 omission.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学英语从每天的一点一滴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2.3 FM 92.3 大学生英语在线。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么刚才呢，我们又把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这一篇选自于四级听力真题的新闻材料给大家放了一遍了。那么大家听过以后呢，能否回答这段材料最后的这两个问题？我再把这两个问题给大家读一下啊。第一个问题是 ，Who did Edison raise the money for？ Edison 为谁筹集资金啊 ？Obviously, Edison raised the money for his little brother who needs to go to Houston, Texas, in order to get a treatment, which is a heart surgery. 啊，显然呢，他所集资的。对象就是为了自己的小弟弟，因为这个弟弟呢要到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去做一个心脏外科手术。第二个问题 ，How did Edison raise the money？ Edison 是如何筹集资金的 ？Well, she raised the money by setting up a lemonade stand and sell the lemonade at 50 cents per cup and drawings and paintings.She and her friends made for 25 cents each. 她呢其实是设立了一个柠檬汁的小摊儿，每一杯柠檬汁卖到50分，五毛钱，然后并且自己画了画，2.5毛一幅卖出去。好了，这个就是她的具体的措施。那你可以构造这个句子呢，直接说she sold lemonade and sold drawings.你也可以说she raised the funds by selling lemonade and by selling the drawings she and her friends made. 啊，这样也是可以的。那如果我要是复习一下上次课我们说的这个大家的共同努力携手努力啊，是因为 Edison 和他的朋友 Emily 啊，那两个朋友一起努力集资的，用 joint effort 应该怎么说呢？好，大家可以参考下面的这个版本。She raised money with joint efforts with her friend. They sold lemonade as well as the drawings they made themselves. 好了，以上呢就是他的参考答案。 那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把今天这段话中出现的一些核心的词汇再给大家挑出来，帮大家梳理一下。 好，首先呢是筹集资金，被动语态，大家要练一下哈。比如说500多元的资金被一个9岁的女孩筹集到了，这个句子应该怎么办呢？ Over 500 US dollars 然后呢 has been raised by a 9-year-old girl。好，这里面呢有同学就说了，为什么用 has been raised 而不用 have been raised， 就是说你的动词是500多 dollars， 但是它用的是一个单数的搭配 has been raised。 好，这里呢因为钱数它是一笔钱，所以呢它就会用单数的动词去搭配。如果你用一般过去时，你就直接用 was raised。那我刚才用的是现在完成时，所以是 has been raised。 那除了前述有这个特点以外，时间也是一样。比如说5天的时间，你会说 5 days， 对吧？但是它跟的动词不用复数，比如说 5 days was spent on the project， 5天的时间被花在这个项目上，你就要用 was， 因为这5天是一个持续的时间段。但是如果这个5天是每周的周一，它就不是一个持续的时间段了，这个时候你就要用复数的形式。所以英文名词的单复数相当的严谨，明白吧？5个周一也是5天，但是从周一到周五也是5天。那周一到周五是一个连续的时间段，要加单数的动词，而5个星期一每周一次是5个时间段，是用复数的动词。 哦，原来有这样的一个单复数的规则哈。 没错， 明白了。 好， 那么最后呢再看一个词， 就是 overhear 和 overheard。 好，就是无意中听到的意思。那和它类似的一个单词叫 eavesdrop。 这个 EAVESDROP eavesdrop 也是指偶然间听到的意思。比如说你正在这个路过领导和一个员工谈话，你是不小心听到了，那你可以说 I'm sorry I didn't mean it but I overheard that there's going to be a meeting tomorrow。 说我不是故意听到的，我只是说无意中听到了明天要开一个会。好，你也可以说呢 I didn't mean to eavesdrop but I overheard that there will be a promotion for me tomorrow。我不是故意的要偷听，但是我只是无意中听到了明天要给我升职。这就是 eavesdrop overheard 其实是一个意思，只是说呢 eavesdrop 它是不及物的，而 overhear 它是个及物动词。在刚才咱们听的听力里边，它就说 overhear a conversation， 它是及物的，要跟宾语。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词汇扩展练习。 好，以上这些就是我们今天大学生英语在线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最后大家可以通过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好，希望您可以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Thank you.